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欣赏的一部俄国小说，相信是比较上来讲是相当为人熟悉的，特别是喜欢电影《陈雅歌医生》的朋友，今晚可以说有机会看一看他这个原著的作品，同时是认识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俄国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这位俄国作家可以说同时是一个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他是1890年出生于莫斯科，而1960年也是在莫斯科逝世。可以说帕斯捷尔纳克是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哲学修养的画家，而母亲也是擅长于钢琴。他小的时候都因为父母的熏陶，他是很喜欢这个文学和艺术的。在1909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进这个莫斯科大学攻读哲学。在1913年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在当年的所谓诗情诗的丛刊里面是发表了诗歌的，包括有早期的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主要就是抒发他对于生死和爱情的一些感觉。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开始跟马雅可夫斯基等等的未来派的诗人是有亲密的交往，也受他们的写作的方式影响。在革命胜利之后，他就一直居留在国内从事一些创作。20年代他写散文，亦都是写诗，甚至是写过中篇小说的。咁写过的长篇叙事诗呢，是包括有1905年啊，咁同埋亦都是同时是取材住1905年革命的一个叫做斯米特中尉的诗选。咁表达了他自己对于革命同埋个人命运的一啲嘅探索。在30年代的文学创作里面，帕斯捷尔纳克是有三部的作品是被评论界瞩目的。一部就是叫做《旅行护照》，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另外一部就是叫做《比斯克托尔斯基》的所谓诗的长篇的小说。1932年出版的《重生》亦都是受到相当的注意。这三部作品的中心主题都是反对用暴力来实现革命目的的一些主题思想来的。在1935年，他去到巴黎出席反法西斯作家的大会。在这个时候，苏联正正是清洗所谓文艺界，很多人是被捕和处决。在这个情况之下，帕斯捷尔纳克是相当沉默，一直去到1941年才是重新恢复了一种创作的热情。先后出版了两部的诗集，包括就是在早班列车上和冬天的原野。至于今晚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陈我歌医生》，就是他在1948年着手开始写的长篇小说，一直到1956年才完成的。当时完成了之后，他曾经将小说的手稿送到去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但是因为被认为是仇视社会主义，就是被拒绝发表的。咁佢對於呢件事件當然係非常之不服啦，就將稿子咧係交去俾意大利一家出版社。估唔到咧，陳雅歌醫生咧喺1957年喺意大利出版咗之後咧，就即刻係轟動咗西方嘅文壇，甚至好快咧係被翻譯成為英文啦、法文啦同埋北歐好多種嘅文字出版嘅。咁有一啲評論家甚至認為佢係可以同托爾斯泰嘅《戰爭與和平》咧係相比嘅。但这些评价令到这个帕斯捷尔纳克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俄国方面就将他开除于这个作家协会之外。但是在1958年同年，瑞典皇家学院竟然宣布是颁以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但在苏联领导的各种宣言之下，作者就是唯有是放弃领取这个奖项。一直至到1988年，陈雅歌医生才可以说在俄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咁呢件事件咧，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系一个沉重嘅打击。咁佢被认为咧，从此之后系郁郁寡欢。咁一直到喺1959年出版嘅最后一部诗集啊，待到天晴时咧，系仍然都系有一种所谓悲伤嘅情调嘅。 咁我哋可以睇到咧，帕斯治嗱系出生于一个所谓知识分子嘅家庭，用佢个人嘅眼光咧嚟到去睇事物。咁而陈亚歌医生呢一部嘅作品，可以话咧系一部非常之长篇嘅史诗式嘅作品咧，一直咧系涉及到由十九世纪末至到二十世纪吓两次世界大战啊期间嘅一啲嘅俄国嘅生活嘅情况，同埋一啲个人嘅感想。咁同我哋欣赏呢一部大家比较熟悉嘅小说嘅作品咧，就系本地嘅作家邱世民先生嘅。世民，我相信咧，就我同你都系一样啊，喺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好熟悉《陈亚歌医生》呢套电影嘅。咁当时就系大卫连导演啦，然之后咧奥马沙尼夫演出啦，咁仍然都系好英俊喺嗰个年代吓。但系我自己就唔系太想咧，就系俾嗰个电影完全系左右咗我哋对小说嘅欣赏。咁如果俾你好简单，首先讲讲，你觉得嗰个嘅作品本身啊，小说作品本身，同喺荷里活制作嘅呢一部嘅电影咧，我哋应该点样首先有少少？小嘅留心就系两者嘅区别喺边度，然后令到我哋今晚能够更加系用心啲去欣赏呢一部原著啦。 我相信无可否认，大卫连嘅《陈亚歌医生》呢套电影系拍得非常之好嘅，即系作为一个电影嘅表现。但系我哋需要知道，就系电影咧喺两三个钟头以影像嘅方式嚟表现呢本文艺巨著咧，当然亦都有得有失嘅。即系当然得嘅话，我哋可以见到冰天雪地啊、大场面啊、 好靓嘅音乐啊、 十月革命或者是1905年那些流產革命那些偉大場面、在另一方面來說，我最反對的呢就是、電影呢、通常的影像太快，令我們不能夠深思和反省嗰、那個其中嗰個詩情畫意同埋哲理嗰啲咁嘅方面嘅嘢。而呢本咁嘅陳亞歌醫生嘅原著呢，係剛巧咧就係一個可以話得係一個詩人，感性敏鋭嘅詩人咧，喺狂飆時代、天翻地覆嘅時代，喺度冥想，好似你正話介紹嘅生平咁講，係生死、愛情呢啲咁嘅重大嘅主題。咁而咧電影咧可以話得係好容易令我哋忽略咗呢啲咁重要，而流於咧比較商業化啲啦， 或者係一啲好感性嘅一啲嘅感覺就算啦嚇。嗱、我哋會睇到咧，帕斯治納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一個詩人啊。開始嘅時候好早期咧，就已經用詩嚟到寫長篇嘅小説。咁但係陳亞歌醫生呢一部嘅作品咧，就反而係用散文嚟到去寫。咁你覺得佢作為一個詩人？然之後，同時亦都嘗試用散文嚟去寫呢一個嘅作品咧。仍然會唔會仲係可以睇到一啲所謂好詩意嘅意識喺裏邊，同埋點樣欣賞？ 可以話得係陳亞歌醫生呢本小説啊，我幾時都係以欣賞詩嘅角度去睇佢。咁亦都係講出呢本書嗰、那個喺無論喺蘇聯或者而家嘅俄國啊嘅本身，同埋喺西方社會之中咧，好多時候都係毀譽參半嘅。就佢係好獨特嘅，因為如果你用唔同嘅美感角度去睇佢嘅時候咧，就會有唔同嘅反應嘅。你可以話得佢流於膚淺，流於太過童話同埋神仙故事式嗰啲太好。太靚啦，冇可能係真嘅，咁亦都可以咁樣睇佢。喺另一方面嚟講，如果你有深厚嘅感情，有豐富嘅人生經驗，有深邃嘅歷史觀嚟睇佢嘅話咧，呢本書可以話都係結晶咗一個人嘅一生嗰個感性同埋呢個思想精華喺度嘅，咁就變咗係好豐富。咁所以咧，呢本書可以話都係好具爭議性嘅。而一本偉大嘅作品，我覺得係應該具爭議性啦，係咪？ 佢爭議性嘅地方其實都相當多嚇。咁一方面咧，就係佢對於特別係俄國由革命開始一路到即係社會主義之後嘅國家嘅一啲睇法啦。譬如總括地嚟講，點解你會認為佢係會受到即係蘇俄嗰陣時嚇係咁強烈嘅排斥啊？嚇咁所謂嘅佢似乎係誤解咗社會主義係咩意思咧？ 或者我喺講呢個問題之前，我需要為咗讀者嘅起見咧，我要短短地咁樣講一講個故事嚇。咁呢個故事其實就係、是、可以講一個人生喺一個比較好嘅家庭啊。正值呢個俄國當時天翻地覆嘅時期啊，十月革命前後嘅時期，咁佢就係一個好感性嘅人啦。個故事開始係講佢家道中落嘅一個好相當之富裕嘅家庭，佢爸爸就因為可以話係世紀末啦、時代末啦嗰、那個奢靡啊，或者係嗰個混亂嘅資本主義社會咧，令到佢家道中落。而一開始咧係講佢。 爸爸跳火車死咗噶咁樣噶，而咧呢個佢媽媽又相繼逝世咁，佢從小咧跟佢母舅嗰方面長大啦，咁樣攻讀醫科嚇。當然啦，就隨住時代嗰個洪流咧，佢被捲入咗去呢、這個革命啦。第一就係1905年嗰個流產革命啦，咁跟住當然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啦，嚟自沙皇嗰、那個尼古拉斯嘅後來被推翻啦，喺呢個十月革命1917年嘅十月革命被推翻啦。咁就跟住就被處決，然後成個俄國變為集體蘇維埃主義嗰個領導之下咧，起初仲有內戰啦，你知道又有呢個布爾什維克啊、曼爾什維克啊、紅軍啊、白軍啊，直情紛亂到咩咁樣係嘛？咁後來當然托洛斯基失敗，史太林掌權之後又跟住清洗清黨，咁接二連三，咁喺呢啲咁嘅歷史嘅洪流之中，究竟個人係點樣樣咧？俄國嘅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有感性又有時代感嘅人。咁當然咩？呢個巴斯特列克咧，我喜歡叫佢做巴斯特列克，我叫慣咗呢個作者啦嚇。咁就當然就係要透過一個咁嘅故事去講出，究竟呢個集體主義，究竟同歷史呢個所謂唯物史觀底下嘅個人嘅意義，係咪一定要依靠歷史咧咁樣嚇？咁當然詩人嘅敏鋭感性話俾佢聽，唔係，而係個人個性嗰、那個價值咧，係唔係唯物史觀嗰個歷史，而係個人嗰個回憶嗰個歷史。寶貴嘅傳統嗰個歷史咁樣， 呢個好強烈嘅唱反調嘅講法啊！ 所以就係你正話問嗰個問題，佢係不容於可以話得係官方哲學啦嚇。咁而咧，我哋可以我諗睇過呢套電影未睇過呢本書嘅人都知道，最出名脍炙人口嗰個女主角當然係娜拉啦，係嘛？即係由朱莉基斯替扮演嘅。咁佢喺呢本書入邊嗰個角色咧，可以話得係呢個齊雅哥醫生，佢哋係兩個人嘅命運可以話得係交織㗎嚇，好多好喺好多個不同嘅地方。方係交織嘅，喺好唔尋常嘅情況底下認識，而又分離，分離之後又再重逢咁樣啊，而產生咗一段愛情。咁當然，如果你從倫理道德嗰個觀點睇，係一段婚外情啦嚇。但係當然，如果我哋由呢個詩同埋歷史或者係小説藝術嘅角度去睇佢咧，娜拉可以話象徵咗佢嗰個謀詩詩情嗰個靈感都可以咁講㗎。佢係佢個活力創造個活力啦，係嘛人格。個性、道德嗰個毅力、嗰個活力啊，娜拉象徵咗嚇。咁就當然佢娜拉扮演咗唔同嘅角色，喺唔同嘅時候，佢當然佢本人係嫁咗俾一個革命家安蒂波夫啦嚇。後來成為一個好有權割據一方嘅領袖嘅。咁亦都同時係呢個左右逢源喺上流社會混飯吃嘅律師嘅情婦啦嚇。呢個卡拉馬夫斯基啦嚇。咁樣樣亦都同時係齊雅哥醫生嘅，不時不時係同佢重逢嘅時候係佢。紅顏知己啦，係咪？咁而齊雅哥醫生好多詩咧，都係為佢而寫嘅。喺呢個敘事嘅層面，我哋可以講話係一個愛情故事啦。但係如果喺一個藝術同埋哲學嗰個層面去睇呢個小説咧，咁可以話都係一個富象徵同埋意象嘅小説嚟嘅呢本嚇。 剛才咧你都提到就係話佢同官方嘅哲學啊，就係背道而馳，亦都被認為係仇視呢個社會主義嘅。咁我諗一方面咧，佢係同佢讀譬如話康德嘅哲學啊，呢啲所謂唯心嘅哲學有關。另外一方面，譬如佢會重視依一個主要人物啊，呢個主角嘅一個一生嘅歷史，佢嘅遭遇，同埋對一啲情愛嘅一啲嘅體驗啊。咁到底譬如話愛情呢樣嘢，同呢一個嘅主人翁啊，喺個故事裏邊對嗰陣時家國啊政治嘅咁風起雲湧嘅演變之間，有啲乜嘢好有趣嘅關係？而佢係以乜嘢為重？佢價值觀念係點樣去確立嘅咧？ 首先我要講嘅就係話巴斯特列克咧好我相信佢係唔會係偶然嘅，係揀齊雅哥呢一個名字啦。第二就係亦將佢描繪作為一個醫生啦嚇。咁我哋知道齊雅哥喺俄文嚟講咧係解生命咁解嘅。咁而呢本書一開頭咧就係別具反諷嘅，即係人哋問啱有個喪禮咧，佢媽媽死咗，佢哋喺度埋葬緊邊個啊？有啲人問佢哋喺度埋葬緊齊雅哥。咁齊雅其實喺度埋葬緊生命，咁咧就已經嘅其實山雨欲來風滿樓，隱喻著一個大時代巨變，就係、是、人性將會滅絕嘅嚇，即係佢哋喺度埋葬緊呢個生命嘅嚇。咁而咧呢個齊雅哥本人咧係讀醫嘅，而佢所做嘅嘢，佢係唔會同話 好似有啲所謂抽象理論救國嗰啲咁嘅人啦，或者挽救呢個俄國呢個神圣嗰個前途命運咁樣，又要譬如話有啲係當然係搞革命啦，革命之中亦都有分黨分派啦，有啲認為要用恐怖主義啦徹底粉碎過去啦，有啲認為要擁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啦，係咪？咁就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好多種即係眾說紛雲，用喺個時代嗰度以唔同嘅方式表現咗出嚟，而個人。巴斯特涅克本以藝術家的身份來講，其實他本人呢，巴斯特涅克是很跟米亞洛夫斯基一樣的，就是很多當時很多很熱情的20年代在俄國、當時蘇維埃已經變了，就他們很擁抱這個革命的時代的來臨，認為可能是充滿希望的未來的、當然後來現實、令到他們很沮喪很失望、而巴斯特涅克呢、是尤其這個詩人的敏感，知道個人的價值不是維繫在這個所謂唯物史觀、革命這些這樣的、客觀 的所謂時代的勢力、經濟力量，而他是反而去找回個人，亦都可以說是集體的個回憶神聖的傳統之中，尤其是私人的個任務呢，就是好像可以說是陳雅歌先裡面 有一首的詩很感動，相當於他講一支蠟燭在即係風雨飄搖之中喺度俾出個光芒咁樣啦，咁就而當然嗰個意象好靚啦，我哋亦睇到佢係全本書喺唔同嘅地方咧，好有象徵意義嘅，譬如一支蠟燭臨風啊，即係喺狂飆底下喺度猛搖啊，即係個影啊，同埋不斷可以話得係好靚嘅猛流蠟燭嘅眼淚啦，好似個詩人嘅心咁樣啦，係嘛，即係睇到呢啲時代喺可悲嘅地方。咁就而個人係俾歷史洪流可以話得係直情完全掩蓋咗嘅，即係咁究竟何去何從咧？咁可以話得係一個好哀傷、好至情至性嘅冥想嚟嘅呢本書全部啊！ 咁聽你咁樣描述咧，真係非常之吸引啊！既然咧柏斯捷爾納克咧係一個詩人嘅話咧，咁就係好想睇下佢點樣將呢一個風雨中嘅燭光啊，點樣去描寫佢文字，點樣即係急不及待想睇睇個原文，有冇邊一段嘅原著你覺得值得介紹俾我哋去聽聽？ 當呢個陳雅歌醫生咧晚年好老道啦，係好富象徵意義地咧喺呢個莫斯科街頭，因為心臟病突然發咧喺街頭嗰度倒閉咗嘅。佢唔適應呢個時代，佢可以話得喺斯大林主義統治之下嘅集體主義形式之下，根本唔容許有個性嘅存在啦。而佢亦都嗰、那個可以話得係經驗得太多嘅心咧，就已經即係唔可以忍受再捱得住呢個時代，倒閉咗喺街頭啦。咁後來當然呢個娜拉亦都係佢個紅顏知己啦，即係亦都同佢緣慳一面啦。只有係等佢死咗之後先至聽到消息咧，嚟參加個葬禮。而喺葬禮咧之中咧，佢喺度亦都喺度冥想自己嗰個同佢之間嘅關係，同埋佢自己嘅前途。咁我哋喺透過呢一兩段啦，即係當喺作品入邊係兩段嘅，我哋可以睇到巴斯特涅克嘅嗰個獨特嗰個寫作手法嘅。 现在娜拉对齐雅哥告别了，再用日常的直接的言语对他说话。他的话尽管生动而不拘形式，不过并非现实的，像古代悲剧中的合唱和独白，像诗或音乐的言语，或其他任何常用的表达方式一样。他的逻辑不是理性，而是情绪，不勉强的自发的羞耻源于他的悲痛，他那简单平常的字词浸满泪水，看来把他的言辞串聚在一起，成为像和风轻拂暖雨中乱树叶簇簇声的低柔细语，就是这些泪水。 仲记不记得那日我们是怎样在雪中告别的？你是怎样呃我？如果没了你，我又怎会走啊？我知道你是逼你自己这样做，你以为你这样是为了我好嘛？但自从那次之后，你知不知道一切变得多坏啊？我一个人忍受了多少痛苦，我是怎样挨过去啊？你一点都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齐雅哥，我做咗啲乜嘢啊？我系一个罪人，你一啲都唔知道。但系呢个唔系我嘅错嚟噶。我在医院里面住咗3个月，有1个月我系不省人事嘅。自从嗰次之后，除咗内心交战之外，我的生活就一无所有啦。齐雅哥，我的灵魂根本得不到平安，我因为悔恨和痛苦已经身心俱裂了。但有些最重要的事我没有告诉你，我根本讲不出口，我没有力量去讲。每一次我想到我生平里面这一段日子，我就会觉得很恐怖了。我甚至不可以确定我的神经是不是正常。不过你知道的，我没有好像很多人这样去预走，我远离了走。因为一个女人如果预走，一切都完的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不认为吗？ 奶奶说过不停，在死一般痛苦中呼咽。突然她惊异地抬头仰望，看看四周，人群已涌进屋中，望着办理丧事。她从脚凳上退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棺木，双手掩着双眼，好像要抹干最后的泪水。奶奶在卡莫格街待了好几天，在齐雅哥遗稿整理开始时，他有帮手，完成时他却不在。他和欧格拉夫有过长谈，告诉了他一件重要的事。有一天奶奶出去之后不再回来，他必定在街上被逮捕了。他一去，妙如黄鹤，或许在什么地方死了，可能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混合或女子集中营内，被当作后来放错地方的名单上。一个无名的号码已遗忘了。 刚才我们听到俄国作家帕斯治尔纳克在1948年开始写的《齐雅哥医生》里面的一个片段。邱世文，你刚才就说你觉得他这些文字描写相当于独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生活在现代这个社会，政治的势力、历史的势力，令到我们个人可以说得是完全埋没了在这些莫衷一是的诸种的势力之中，很容易忘记了自我和个性这样的。我觉得班斯特涅克那个的特长呢，就是在于他是将这个感情和理性呢，是透过他的艺术形式呢，是很高度之中结合了的。而是令我们尤其是即平时比较善于即譬如多愁善感和见识历史感是丰富的人呢，看起上来呢就不会说流于这个可以说都是肤浅的哀伤啦，而是比较在对个时代和个人生存意义啊，至于这个爱情啊、生死啊这些咁大的主题呢，即有些比较深入啲嘅冥想同埋嗰个可以话都系启示咁样啦。 嗱，如果我哋转离开电影吓，就睇翻呢一个原本系诗人啊嘅作家，佢所写嘅呢一部《齐雅哥医生》。咁你觉得一个诗人所写嘅小说啦，喺点样回应翻我哋而家所身处嘅时代咧？佢有啲乜嘢嘅地方其实可以系一个好嘅贡献？ 呢样嘢系好主观嘅，可以话都系即系所谓诗情。畫意啦，係嘛？即係你睇一幅畫同埋睇一個詩，你就咁睇落去，你可以用好多唔同嘅層面去欣賞佢啦。當然最有深度嘅層面，當然係融匯曬 好似齊牙哥醫生呢個名字咁啊，係一個生命啊，生命之中所有嘅嘢，你融匯咗喺度咁樣嚇，咁就會係好豐富、好豐富嗰個體驗，同埋理性同埋感情高度融匯嘅欣賞嚟嘅嚇。 或者我哋喺而家呢一個社會裏邊最缺乏嘅咧，就係呢一種所謂欣賞或者一種所謂感性嘅方式，係有別於咧，只係喺一啲一般普通商業電影啊，或者係一啲流行小説裏邊所有嘅嚇。咁而係一種所謂點樣將理性同感性結合啦，亦得到一種獨特嘅經驗啦，咁都係一個挑戰。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重新去睇下呢一個齊牙哥醫生嘅原作小説。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